法向前推，谁先占领谁，同样一片天，再活再相恋。Who we are, what we do, Who we are, what we do。 孩童的双眼的明天。